餐厅幽默的你，隔片沙玻璃，两眼带些伤悲，交通更变的我，近乎心爱的你，欠呼吸声却已急速到死，冷雨扑向我，点点纷飞，千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，个个说我太狂，笑我不羁，敢于交出真情，那算可比？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，不需呼吸空气，不需街边观众远离，微雨中身边车辆飞过，街里路人走过，交通灯催促过，剩下的是我跟你。收紧一双手臂，箍紧身边的你，透过心酸沙贴向你的呼吸，身小指责都已一概不理，爱得真心，我俩依。